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五集，橙子尚未靠近，扑啦啦一声水响，一条白鱼跃出水面，在半空中优美地甩了甩尾巴，一个翻身扑通落回水中，溅起水花一片。橙子惊住了，顿时喘不过气来，半晌走进木桶，低头看去，水中只有一条雪白的鱼，脊背上一道嫣红贯穿首尾，唇边两条须子修长柔软，可不正是他早晨买回家的那条鱼吗？白鱼一对深蓝的眼睛有些调皮地看着橙子，微笑了一下，一句带着水声的话从他西张的嘴里传出。这下相信了吧？同时一串气泡从嘴里冒出来。橙子跌坐在木桶边，两眼发直，无法接受现实。聊斋中的故事怎么就让自己给碰上了？等他回过神来时，白鱼已经恢复人身，这一次穿了橙子的粉红浴袍，已坐回了沙发上。橙子蹭到沙发的另外一头坐下，盯着他看了半天，小心翼翼地问： 你真的是那条鱼变的呀？ 错，那条鱼是我变的。 那你是鱼精？ 尽管这聊斋式的对话很诡异，橙子还是没有办法不进行下去。都说了我是龙王三太子。 可是你变的是鱼不是龙呀。 龙三太子扬眉打量了一下四周。我如果现龙身会把这屋子撑破的。你想看龙身啊？ 不想不想。 这套小房子是橙子的全部身家，他可不想因为好奇心而失去他。 你叫什么来着？ 三太子看着他，认真地回答。离。橙子心头却升起了一股火。 哎呀，得了，我才不相信一条龙会起名叫离子。 是离，不是离子。三点水的离。三太子唇角忍了一丝笑。 哦，是这个字。离？ 怎么这么别扭呢？ 请问你找上我是有预谋的吗？ 不是我找你，是你买了我呀。离的眼睛微微张大，一脸的天真。碰巧你买了我，纯属偶然，谁买我我就归谁所有。 啊，什么？ 橙子突然想到那个打扮出众的鱼贩子，早就该知道一般鱼贩子不会穿得那么败家的，果然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啊。就是这样啊，你买了我，我呢本来是想投奔我的朋友的，可是他那个人小气得很，不想跟我吃穿，就把我给卖了。 你这什么朋友啊？ 也不怪他，他小气是出了名的。 喂喂喂，你可知道我也是很小气的猴吧？ 你买了我，我就是你的，这是我们龙族的规矩。离坚定地看着橙子，一脸不容置疑的神气，心里却转着这样的念头。原本的计划是你买了我放生，然后我以报恩为名赖在你身边，没想到你居然想拿我下锅。哼，我只好这么说了。 你们龙族的规矩怎么这么 贱？这个字没敢说出口，生生咽了回去。 龙族的规矩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又不是你们族的。 可我是龙啊，我得守规矩。龙三太子一脸我是好孩子的表情。 您看看啊。 橙子的手指在空气中划拉了一圈。 我家呢连只猫都没养，就是因为没钱买猫粮，让我喂一头龙，我更没有那个能力了。看您刚才吃面条那德行，得吃多少饭呀？ 您啊，还是另找一个富贵人家吧。 离抬手一指，指向靠窗放着的那个小桌。小桌上放了一只圆圆的小玻璃缸，里面一只小乌龟正探了头，一对乌黑的眼珠子好奇地朝这边张望。 那个小柯吃的很少的，所以我才养他的。 说完，橙子心虚地红了脸。他会养小柯，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吃的少。买了就是买了，谁买的我就跟谁。李笃定地说。橙子气闷，明明有一副高贵的外表，怎么耍起赖皮来这么得心应手呢？橙子眼睛突然一亮。 哎，这样好了，我把你转手卖给别人得了。 黎的眼中忽然升起怒意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橙子被突然扑面而来的威慑感吓得往后一缩，贴到了沙发靠背上，半天不敢说话。突然意识到，他面对的不是一个无赖，也不是一个鱼精，而是一头真龙。惹急了他，现出原形，先撑爆自己的屋子，再吞了他本人。良久，眼里浮现出点点泪花。 你老实说，是不是就想找个供你吃，供你住的冤大头？ 离的神色缓和了一下，挑起右眉，不置可否。 哎呦我去啊，果然便宜没好货。就说嘛，这鱼怎么会那么便宜，原来是个赔钱货。 难道你要吃我一辈子啊？ 他还指望着嫁人呢，搞这么一个超级宠物当拖油瓶，谁敢娶她呀？如果让逸晨知道了，哎呀，完了完了，他就完全没有希望了。 那倒也不一定。橙子看到了一丝希望。 那请问怎样你老才能起驾回宫啊？ 退货。 什么？ 找到把我卖给你的人，要求退货。 橙子眼睛亮了，跳起来就往外面跑。 天都快黑了，卖鱼的早就走了。 身后传来离不紧不慢的声音。橙子的手僵在门把手上。说的有道理啊，那个卖鱼的怎么可能还等在那儿？ 停了一下，还是拉门出去了。尽管知道毫无希望，他觉得还是应该去找找看。 独自留在屋子里的离面色沉了下去。橙子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要赶自己走吗？他这辈子还没有被这般嫌弃过呢。过了一会儿，嘴角又勾起一个笑。退货？别说他找不到小修了，就算是找得到，进了那家伙口袋里的钱，任谁也不可能抠回来的，哪怕只是区区的5块钱。 我是 0.01 在剧中饰演貔貅，很皮的小修，谁要是不点赞，我就不跟他好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